衍生开始。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三伏苦暑天儿，三次晒毛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左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美国著名侦探小说《数汤池的贼》，作者劳伦斯·布洛克，演播艾宝良，午夜拍案惊奇正在播出。 五月的一个周二，早上11:01，我稳坐在巴尼贾书店收银台后边的凳子上，一边读着克里斯托弗·斯马特写的《欢呼吧，羔羊》，一边懒懒地瞄着店里的那位穿着牛仔裤和凉鞋的苗条的姑娘。她卡其色的衬衫袖子是卷上去的，有小扣子固定住，在卷袖下边有若隐若现的纹身，因为露得太少，我看不出纹身的图案，也懒得猜或者去推测他身体的其他部位上是否还有更多的纹身。我更关心的是他肩上挂着的大宽带子和引起他兴趣的那本弗兰克·克里斯的小说。再读到因为我在考虑我的猫杰弗里的时候，我向窗外望去，琢磨起我自己的猫拉菲子。窗台的一角在晴天的时候才能被阳光照到，而那里正是我的猫拉菲子最喜欢的窝点儿。不论风雨晴天，有时它会用特有的姿势伸展着它的身体，有时他的小爪子会在梦到老鼠的时候动一动，不过这一刻他什么也没有做。我的顾客从他的大包里取出了手机，他将手上的书放下了，在手机上忙着按起来。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把手机放回包里，拿着弗兰克·诺里斯的小说，微笑着朝我走过来了。他得意地说，哦，我到处在找这本书啊，不过因为我不记得书名或作者，所以呢一直没有找到。哦，是吗？原来如此啊，我能明白你的难处。 是吗？他晃了晃手里的书。不过当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啊，我忽然灵光一动。哦，我翻了翻，果然就是这本。哦，那您如愿以偿了。就是啊，哎，你不觉得很神奇吗？哦，而且还有更好的事呢。 哦，什么？ 这本书有电子版，这是不是太完美了？哦，我是说，这本书是100多年前写的，啊，有没有哈克贝里·菲恩或者是白鲸那种的名气？啊，嗯，我这么说你明白吗？啊，是的，是的，啊，羡慕死你了，啊啊，弗兰克·诺里斯，啊，是的。这个女人说，那两本书都是很有名的，所以有电子版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陷阱有吗？弗兰克·诺里斯有吗？啊，我在网上一搜，随手点点，书就是我的了。是是是，啊，那很简单。是不是太棒了呢？嗯，而且你猜多少钱？哦，我估计比你手上拿着的这本要便宜。他看了一眼书页里用铅笔写的价格，他说15块。啊，还算合理吧。哦，我是说，这个书怎么也是100多年前写的了，还是精装版的。不过你猜我刚才在网上买它花了多少钱？哦，我愿意洗耳恭听。2.99块。哦哦，是吗？那可真是不错。凯罗琳·凯瑟在离我两条街的贵宾狗工厂店给各种狗做美容啊，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多数的时候呢也是我的午餐的搭档。我们俩轮流从附近的餐厅买午饭带到对方那儿去吃。啊，今天轮到他买饭到我这里来了。在纹身姑娘将可怜的弗兰卡诺里斯丢在收银台的一小时之后，卡罗琳翩然而至了，她掏出了今天的双人午餐。我说，卡诺罗克，他附和着说，是的，卡诺洛克。哦，我真想知道他们做的到底是什么。他咬了一口，咀嚼了几下，咽了下去，然后若有所思地说，哦，我连这是什么肉都尝不出来，更别说是哪个部位了。哦，是的，是的，几乎有可能是任何东西。就是啊。哦，不管这是什么，我不记得咱们吃过吧。每次都不一样，而且每次都是耐人寻味的。哦，是吗，是吗，有时候甚至好吃得不得了。哈哈，我说，然后告诉他弗兰克·弗里斯和纹身姑娘的事情。他听完了之后说，嗯，他的纹身也许是条龙吗？是是是，你是说纹身还是咱们吃的午饭呢？哪个都行。他用你的书店找到他想要找的书，然后从亚马逊上买了电子版，还和你吹牛自己干得挺漂亮。哦，不不不，他倒是没让我觉得他在吹牛，我是说，他就是跟我分享了他的胜利而已。哦，呵呵，是吗？还狠狠地把书砸到你的脸上？哦，伯克，而你却好像毫不介意这个。是吗？我大概还是真的没有介意。你知道，他听上去好像是挺无辜的。他说，哦，你瞧，我省了12块，多棒啊。说到这儿，我耸了耸肩，接着说，至少我的书还没有丢。 我还真有点担心他会投书呢。他说，从某种意义上，他偷书了。不过如果你都不在乎，我干嘛为你生气呢？哦，这饭还挺好吃的，伯尼。哦，是的，是的，最好吃的。台中二人组，我都不知道我念对了没有。我至少能肯定，你念对了最后三个字了。最后三个字吗？哦，那是永远都不会变的字。餐厅在百老汇街和东十一街交汇的一角，对面是饶舌酒鬼酒吧。餐厅的招牌设计没有变过，几乎和我的书店是同年龄的，但是店主却来自天南海北，煮的食物也在不停地换。每一位或者是两位新店主都只将前半部分字刷上。塔什干二人组被瓜亚基尔二人组所取代，然后又被金边二人组取代，等等等等。哈哈，我们渐渐的对餐厅的改朝换代习以为常了。哦，这个餐厅的地点似乎风水不好，而且每当我们开始厌烦当下的口味的时候，就可以对下一任店主的食物翘首以待了。啊，而且即使我们每隔几天就会去二人组餐厅，纽约还有很多其他的选择的，熟食店呐、披萨店呐、餐车店呐。啊，可是当坎大哈二人组弃甲而逃，台中二人组接手经营之后，这一切就都变了。我告诉卡罗里说，哎，今天我要早点关门。 哦，就是今天吗？ 对，就是今天。我原本想早点从城里回来，到饶舌酒鬼找你，但是感觉没有什么意思。 啊，尤其你还只喝巴黎水是不是？ 哦，伯尼， 你想让我一起去吗？ 啊，还是不用了吧。 你确定吗？哦，因为我早点关门也是没有问题的。 啊，今天有一只牧羊犬要吹干，主人下午三点来接它。 啊，最晚三点半，我是可以陪你的。 踩点那次你就跟着， 没什么大不了的，小踩一点儿。 不不不不不，我觉得这次我还是单独行动的好。 不，两个人好歹会有个照应啊。 不。我不想让监控摄像头拍到你第二次。 是的， 一次没有问题，要是两次就太可疑了。 哦，我可以变装的。 不行，变装的应该是我。我这次的变装不需要身边跟着一个发型像同性恋的小女人。 好吧好吧，至少小女人比矮子好听点儿。 而且我这个发型一点都不像同性恋。 啊，不过你的话我可以当作参考，那我就在附近转转怎么样？啊啊，什么？不行啊。 好吧好吧，波尼，但是我得带上手机，如果你需要我的话我会打电话的，不过概率不大，我偷了书就会回来的。 他说先查查亚马逊，看看有没有电子版，省得白费功夫。 马丁·戈里尔·高顿在1946年的某一天停止了给身边人的找麻烦。一场脑瘤让他一命呜呼，整个过程快的让他的熟人和生意场上的朋友们都感到羡慕。马丁当了30多年强盗式的资本家，又用同样长的时间金盆洗手，做了位积极的收藏家。他走的那天双手抱头，发出了一声乌鸦啼叫般的怒吼，然后便倒地不起了。 他倒在高顿堂大厅那厚厚的奥布松地毯上，地毯的下面是大理石地板。从前这里是他的家，死后就成了他的灵堂。高顿堂盘踞在离哥伦比亚基督医院半公里远的地方，救护车几分钟之内就赶到了，已经晚了。马丁·戈里尔·高顿，1881年3月7日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的拉特罗伯，在他头倒地的时候，几乎就完全断了气。50年过去了，他的房子仍旧在，他的前半生拼命的赚钱，后半生拼命的花，所有的钱都用在购买绘画和其他的艺术品上，并建立起高顿堂来保护他和他的宝贝。至少当初是这么设想的，有生之年他也确实做到了。原本的住宅如今已成了一座博物馆，每周对外开放6天。外地人很少来这里，旅游指南也极少对他琢磨。他离曼哈顿中区和上东区的博物馆一条街都很远，所以这里一直是游客稀少的。来这里的人一定是另有原因的。如果你碰巧来到这边，大多数的情况也会是误打误撞到附近的修道院。你会这样告诉自己，下次我再去高顿堂吧。那只是你永远都不会去的。我和卡罗琳5天前第一次来这里。那天是星期四。我们伫立在一副戴着羽毛帽的男人的画像前，画框下面的铜片上注明了此作出自伦勃朗。我手中的旅行指南对此表表示质疑，并引用了一个常被提起的事实：伦勃朗一生只画了200幅肖像画，其中300幅流落在欧洲，400幅在美国。卡罗琳说，所以这画是假的。我说，如果是，我们也只是听信这本旅游指南而已。我们可以去大都会美术馆看看真的伦勃朗，但我们之所以认为那儿的伦勃朗是真的，也不过是因为他们悬挂的地点罢了。而且为了那些所谓的真迹，我们还得花上$25的门票，而这里只要5美元。哈哈，还没有人跟我们贴着挤。是啊，我最讨厌被挤来挤去了。伯尼，这画真漂亮，你看一眼这人的脸就能感受他整个人的气质。是的，确实。你是不是觉得他的性别取向有问题？你说呢？因为羽毛帽子吗？不不不，就是他整体散发出来的气质。我不知道自己的直觉靠不靠谱，尤其是对几百年前的人。我只是喜欢这幅画给我的感觉。谁在乎他是真还是假呢？是的，反正我不在乎。我干嘛在乎啊？我又不准备偷他。那是上周四的事了。今天是星期二，天阴沉沉的，不过天气预报说午后才会有雨。一直下到周三的晚上。第七台的天气预报管这个叫做特别天气预报。我一直不明白。能让任何人都在电视上看到的天气预报哪儿特别了？无所谓，高顿堂周三闭馆，所以无论下雨晴天我都不会去的。我很喜欢在闭馆的前一天去参观，在这一天他们很容易忽略我想要偷的东西。他们的伦勃朗 哦，无论真假，和在墙上挂的还有柱子上摆的各种展品一样，与我无关，都是安全的。即使如此，我还是觉得晚一天去也没有什么大碍，所以早上我心怀不轨地离开了家，兜里装着一个小圈，上面套着各种被司法机关视为盗贼专用的金属的小物件。事实上，随身携带的已经犯法了，但是随身带着超市塑料袋是不违法的。哦，袋子里装着一个棒球帽、一件运动衫和一副墨镜。不过他们对我想要做的犯法的事情都是有用处的。下午三点，我将我的特价书桌搬了进来，给拉菲子换了新鲜的水，锁门离去了。我又拿起了超市的袋子，当然盗贼的金属工具仍在这个兜里。本尼加书店在大学区和百老汇之间的东十一街上，而高顿堂在华盛顿堡垒大街上。至于你把它们归在华盛顿高地区还是内林区，则要看是哪个房屋中介来烦你了。从我的书店去高顿堂的最佳途径是乘直升机，你应该可以降落在博物馆的书顶上。啊，不过我是坐了埃鲁线地铁到的14街，然后到 A 线一直坐到了第190街。车站距离博物馆三个街区，我向反方向走了一条街，找地方换行头。哈哈哈！虽然电话亭对超人来说可能可以用来换衣服，可是你上次见到电话亭是什么时候的？当多米西尼亚小卖部的人说卫生间仅限顾客使用的时候，我掏出了1美元，买了份西班牙日报。哦，他对我翻了个白眼儿。是的，每个到美国的多米尼亚人都能很快学会这个表情的。他向我指了指身后的一扇门。我早上工作时穿的是卡其色裤子和 GAP 的 T 恤。啊，那 T 恤原本是黑色的，但多年的洗涤已使它变成了可人的深灰色。而我带来的是夏威夷的大花衬衫。不过我认为这件衣服生产于孟加拉某地的血汗工厂，离夏威夷的维基基18000里远。衬衫上画着鹦鹉，哦，你几乎可以猜到他们在说什么。 红墙别墅里死去的老妇人，重金购买的画作手稿。他是个贼，也是个绅士。他一边和纽约警官联手破解红墙别墅一案，一边继续自己的盗贼勾当。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玄机？数汤池的贼，半点过后，午夜拍案惊奇继续播出。 只是要反抗，只是要你看我不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吗？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 美国著名侦探小说《数汤池的贼》，作者劳伦斯·布洛克，演播艾宝良，午夜拍案惊奇正在播出。 卫生间非常小，但不管怎么样也比电话亭大。我把大花衬衫套在 T 恤上，这个打扮不能算什么伪装，至少认识我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我是谁。哦，怎么了，波尼洛邓巴？熟人会说，你穿得这么花里胡哨干什么呢？不过我穿成这样不是想骗过认识的人，我也不会在这个地方碰到什么熟人。鹦鹉图案是给陌生人看的，衬衫本身引人注目，进而转移对衣服主人的注意力。我戴上墨镜、棒球帽，帽子是蓝色的，戴着橘黄色的纽约大都会对标。我出了小卖部，没有对店主看一眼，如果他对我又翻了个白眼儿，我也不知道。我仍然提着潮湿的塑料袋，但是袋子里只有我的报纸，而我的1美元已经花得挺值了。我向来时的方向，向高顿堂走去。在路上，我扔掉了报纸和袋子。买5美元门票的时候，我认出了几天前的售票员，并以为他也会认出我，然后说，哦，又是你呀，真喜欢你这个衬衫。不过你那位拉拉发型的小女朋友呢？可是他什么也没有说，他只是道了声谢，然后就递给了我门票的收据。我随便逛着，在不知真伪的伦勃朗的画前再次驻足。博物馆比上次和卡罗琳来的时候还要清静，但我开始有一种感觉，少数的游客开始无意中留心到我了。哈哈，这件衬衫应该是引人注目的，但是不应该让人长久的留心。它应该起到的效果是让人看上一眼，耸耸肩，然后看向别处。哦，至少我的心里是这么设想的。也许他们看的并不是这件衬衫，而是我在洋极热衷者聚集的地方却戴了纽约大都会队的队球帽。是这个原因吗？哦，就算确实如此，我应该也只会在马路或者是学校的操场上被狠狠地瞪上一眼。 不是在这座文化的殿堂里。谁知道呢？也许是墨镜的原因。哦，今天甚至不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啊。但那不是重点，重点是哪个小丑似的精神病会在博物馆里戴墨镜呢？哦，怪不得伦勃朗肖像画里的讽刺味看上去比我记忆中的更让人觉得郁闷呢。如果引人注目的是衬衫、棒球帽和墨镜，则是为了帮我在安保摄像头前掩盖身份。他们帮我藏起了脸，所以我看来只是无名路人，是任何人审查丝带的时候都无法辨认的路人甲。但是如果事实上他们却引起了人们的注目呢？哦，就在我的左边，一个有些上了年纪的女人正在努力地把她的目光放在肖像画上。我可以感觉到她是铁了心，她要决定的不向我看的。如果每个纽约人每天一睁眼就要记起一件事，那就是今天不要与疯子有任何的眼神接触。这个任务在当你看不到疯子的眼睛，因为他的眼睛藏在墨色的墨镜后面的时候，尤其具有挑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症，这是我想出来的理由。我会说我得了这个病，哦，遗传的，它会让你对光线异常的敏感，最终会导致失明的。所以我想用我所剩无几的光明看遍每一幅伦勃朗的画儿。我大声地喊了一句，哎呀啊，真是的。我摘掉了墨镜，心不在焉地甩了甩头。就在我把墨镜放回衬衫口袋的瞬间，我身边的同伴明显地放松了。他的眼睛从没离开过伦勃朗的那幅画，但是他忽然松了一口气的样子，那是显而易见的。毕竟这样看，我不是疯子，我只心不在焉，于是他的世界也恢复了秩序。上次来的时候，我确定了博物馆洗手间的位置。现在我走到那里，但是我没有进去。我打开卫生间对面没有标记的那扇门，门后是下楼的楼梯。我有些犹豫地走下去，然后看到了我希望看到的，一堆桌椅、盒子，还有文件柜，哦，像迷宫一样。同时我也看到了一位年轻的女子，她带着一目了然的神情。她说，你在找洗手间吗？哦，你应该向左转，但是你却往右转了。哦，对不起，是我太笨了。没事儿，这种事经常发生，她说着。而且这是我们的错，没有在门上写清标记。哦，我是指这扇门，我的意思是卫生间的门已经标记了，上面写着洗手间。哦，是的是的，肯定标的已经很明显了，但是我没有注意到啊。我看到对面那扇门，然后我就对面那扇门上没有任何标记的，所以你以为这是你正在寻找的卫生间。哦，我们也是因为不想宣传啊，不然真该挂个牌子在这扇门上，你不觉得吗？但是牌子上应该写什么呢？对对，也许该写此门不通往洗手间吧。或者是写上请回头吧。哦，我的天哪，我想他在跟我调情呢吧。而且在我看来，我也在回应他。他身材玲珑，他金发，有张漂亮的嘴巴和尖尖的下巴，脸上的书呆子眼镜只会让他看起来，哦，像最性感的博物馆管理员。不过这也很可能是他工作的一部分。哦，调情那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只不过需要看时间和地点，而且肯定不是现在。我说，哦，是的，我最好，哦，然后我转身逃跑了。上次来卫生间的时候我都得排队等，但是今天这里很清静，没有人排队。 我将自己反锁在里面，事实上也可以说是我把其他人锁在了卫生间的外面。我伸手掏口袋，拿出了我的偷盗工具，然后我开始对窗子做手脚。从街面向下走五或六级台阶，就是高顿堂的一楼大厅，而高顿堂卫生间的窗户的顶部正对街外面的人行横道。窗的前面有不锈钢网防护罩，白天阳光可以照进来，同时又挡住了其他的任何异物。十几个螺栓将防护罩固定在一起，并由一条复杂缠绕的电线将其接入博物馆的防盗报警系统。上星期四的那个下午，我有机会将它细细地检查了一遍，并用手机给窗户系统照了张相，以免自己忘了，现在正好派上用场。首先是防盗报警系统，现在当然是没有开启的，而且一直到他们今天闭馆的时候都会保持现在这个状态的，所以我可以在没有任何防盗报警系统的情况下随便地动它。我需要做的就只是断开两根电线，并将它们重新连接到别处，以便打开和关闭窗子，而不会触动电子感应器。这是复杂的程序，需要久经磨练的老手轻轻地感触，但并不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接下来是窗前的防护罩，螺栓固定得很紧，但是有容纳一把螺丝刀的开槽，我已经知道是可以转动它们的。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没有带螺丝刀，但是我有一枚硬币，而硬币的尺寸正好可以转动这个螺旋栓，即使那枚硬币有限的杠杆力，我也能将其转动。而现在我有正经的螺丝刀，拧开它们更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干到一半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比其他螺栓稍微难拧点的螺栓，而就在这个时候，外面有人试图开门，却发现门被锁住了，门把手发出了一道很大的声响。我说哦，对不起，马上就好。事实证明我其实不需要太久的，因为我再使了一下劲儿，就转动了这枚螺栓，余下的都很容易了。我将这些卸下的零件放进口袋，最终打开了窗户的防护罩，转开了窗户锁，打开了很可能有好几年都没有被打开过的窗户。我手撑在窗户上，哦，这窗子不怎么想动啊，但我倾尽全力推在他的身上，窗子就打开了，他发出了一阵噪音。如果打开窗子的时候有什么动静，别人也只会觉得是我的肠胃在作怪，所以我才一直不出来。把窗户打开后，我又不情愿地把它关上了，这次产生的噪音小得几乎完全听不到了。我将防护罩放回它原本的位置，但没有将螺栓拧回去，而是用了几条一英寸左右宽的长方形的胶带将它固定。这些胶带足以防止罩子掉下来，不过稍稍用点力气，手指就可以将防护罩推掉。可是谁会这么做呢？我看向手表，离闭馆的时间还有十分钟。在他们把我们全部赶出高顿堂之前，可能会有另一个游客来用洗手间，或者一两个员工回家前需要再用一下洗手间，但是他们是不太可能发现我在窗户上做的这些手脚的。我花了一点时间擦拭着我可能碰到过的表面，我忘了戴手套了，但是即使我记得把手套戴来，也不可能在把自己锁进洗手间前把它们戴上，手套会影响我手指的灵活性的，而且指纹也是很容易用纸巾擦掉的。我做了个深呼吸，长长的吐了口气，我好像总觉得忘了什么东西，但我 但我想不明白是什么。盗窃的工具吗？都在我右手的裤兜里啊。窗子的那堆螺栓吗？都在我左手的裤兜里啊。里面还有我的钱包啊。墨镜吗？在胸前的口袋里啊。棒球包吗？在我的头上。哦，夏威夷鹦鹉衬衫吗？不不不，我正穿着它呢。还有什么？哦，西班牙报纸。不不不，我已经把它扔了。我打开了门。早先来敲门的那个人也许并不急用洗手间，或许找到了其他替代的场所。总而言之，现在这个地方已经全部完全的清空了。离闭馆只剩下几分钟了。我又看了一眼那副伦勃朗，把球帽从我的额头上向下拉了拉，我戴上了墨镜，低下头走出了大门。我故意以一种悠闲的步调走了一个街区，我等待着几件不受欢迎的事情发生，也许会是一声叫喊，一直放在我胳膊肘上的手，或者是一声尖锐的警察的哨声。我并没有真的期待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但是凡事总有万一的。什么也没有发生，但是我总觉得自己忘了什么。我又走了两个半街区的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哦，该死的，哦，我自己忘了用洗手间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已经去过两个洗手间，先是在多米尼亚人的小卖部，然后在博物馆。我花时间在第一个地方买了一份自己根本看不懂的报纸，然后在第二个地方干了点犯法的事情。哦，我在每个洗手间里都是很忙的，以至于根本没有时间用两个洗手间做传统意义上该做的事情。而且那些时候我也没有真正感觉到需要用，所以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行动。但是现在我很需要上了，哦，真是地狱啊。我走了三个街区，找到了一家有着爱尔兰名字的酒吧，里面的客人大多是拉丁裔。酒吧里面的电视正在播放着一场足球赛，但是没有开声音。酒吧的调酒师是个形体沉重的家伙，脸上留着胡子，看上去不怎么高兴。我的到来显然也没有提起他的精神，他还戴着墨镜。哦，这可能也有关系，谁会看到一个在黑咕隆咚的鬼地方还戴着墨镜的精神病还会高兴呢？也可能因为他是央基的粉丝吧。我不需要买任何东西，但是我不得不花钱买去洗手间的权利。我不能买啤酒喝，尤其是当该干活的时候只干了一半的时候。而且我知道这里也不是卖巴黎水的地方，所以我说，哎，给我来杯可乐吧。这个家伙的表情变得更阴暗了。趁着他往玻璃杯里装冰块的时候，我找到了我要去的地方。这次我没有其他的杂事分心了，我踏踏实实地做了我需要做的事情。然后我回到了酒吧，付了可乐的钱，喝了一口就把它放下了，向门口走去。 哎，我转过身来，这可乐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但我一直想戒了它。我说完就毫不犹豫地逃出了这个鬼地方。我乘了不同的地铁线路回家，从百老汇街第72街步行到我的西区第70街的公寓。在路上，我把纽约大都会队的棒球帽送给了在地铁里满眼羡慕地盯着他的小男孩。我也考虑是否要甩掉身上的鹦鹉衬衫，但是穿着这件衣服回家似乎更简单，同时还可以留着墨镜在贴身的口袋里。我的门卫没有对我和我的衬衫看上第二眼。我走上了楼，脱下鹦鹉衬衫和其余的衣物，在淋浴下花了15分钟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然后我有一种想给什么人打电话的冲动。哦，也许 打给卡罗琳或者是我的客户。不过最终决定，我还是不想在事情干到一半的时候就打电话给他们。对，再过几个小时，当我把今天一天的工作完成，我就可以打那通带着胜利感的电话了。不过如果事情不如我所愿，出了大差错，我恐怕那通电话就要打给我的律师沃里·亨普希尔了。然后我又想到，我或许可以打电话给我的女朋友，当然前提是如果我有一个的话。我走进了客厅，看了看墙上的画，在白色的画板上有黑色的水平线和垂直线，线与线交汇形成了巨型方块，方块里面则填着各种的颜色。画看上去像是比埃蒙德利安会画的东西，事实上也确实是蒙德利安画的。这幅画至少值个公爵甚至是国王的赎金，就挂在我家的墙上。几年前我被卷进了一场乱世，整个过程异常复杂，我亲自监督了几幅蒙德利安伪作的诞生。在尘埃落定之后，那几幅伪作被辗转地送到了不同买主家的墙壁上，只剩一幅无人问津，我便把它带回了家，而陪我回家的这幅才是真迹。只是这话也就好到了这个地步了，我的意思是，我也不可能选择去卖掉它的。这幅画没有任何来源的证明，我也没有对它的合法拥有权，称不上什么合法交易。当我非常罕见的有位女性访客的时候，她会自然而然的认为这幅是仿作。有些来过的访客也会问我是否是我自己画着玩的，其中一位比其他来客做的稍有些学问，对画上的皲裂纹似乎很有研究。他说，哦，看来有人费了很大的力气来把这幅画做旧的。哦，不过这画仿的颜色不大对。哦，你不觉得吗，波尼？蒙德利安的蓝色并没有这么强烈的，而他的黄色也是透着一点绿色的。于是我告诉他，哦，真的，你是观察入微的，你的眼睛是很尖的。你猜怎么着？我想我对这幅蒙德利安的真迹是最喜欢的一点，就是没有人知道它是真的。真迹伪装成赝品，而这是我的小秘密。哦，我想什么时候来看它都可以。当然大部分时间我对这幅画都是视而不见的，我想我每天对挂在墙上的任何东西都一样不怎么注意，他们是视觉噪音，和背景噪音的效果是一样的。但是今天在琢不过那幅伦勃朗的真伪之后，我又细细地端详起我的蒙特利安，好像第一次见到一样。 红墙别墅里死去的老妇人，重金购买的画作手稿。他是个贼，也是个绅士。他一边和纽约警官联手破解红墙别墅一案，一边继续自己的盗贼勾当。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玄机？数汤池的贼，作者劳伦斯·布洛克，演播艾宝良，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午夜拍案惊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